秀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草军遭受重挫，上军场斩首狗几岭，王仙芝身亡黄梅县，没死的草军士兵跟小将做鸟兽散，草军的希望落到了真正的主角黄巢的身上。 唐僖宗乾伏5年2月底，安徽亳州，当长安城内，王仙芝这脑袋呀，跟一大灯笼似的，被人提来提去，辗转于长安10多个城门来回展示时，黄巢在干嘛呀？正在攻打亳州。这段日子里呢，他没闲着，一直在中原腹地河南安徽一带活动，并且呢没有遭到比较大的进攻，这是因为他是义军的2号头领，处在唐军的第2打击序列，这个排名呢还是上军场死后才提上他来的。之前在唐朝的悬赏榜里，他这脑袋呀价位为第3。现在前面俩都死了，黄巢立刻成为了唐军的第1进攻目标。但是黄巢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，他呢顶多是有点不安，他就觉得眼前这亳州久攻不下，然后呢还有一点小道消息传过来，说他这大哥好像有点不妙。结果预感得到了证实，他在亳州城下指挥作战时，南边出现了一帮人，很狼狈的人，蓬头垢面，垂头丧气，要不是他们还倒拖着刀枪之类的武器，他真的以为是要来投奔的流民呢。当这伙人一走近，黄巢一看，哎，领头人自个儿认识啊，姓上名让，这是王仙芝的重要将领，而且呢还是之前2号人物上军长的弟弟。只见上让残衣冻履，披头散发，两眼红肿，双唇干裂，踉踉跄跄径直走到黄巢面前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泣不成声。黄巢呢已然料到一点的，但是呢看到了上让张开干裂的嘴唇，用沙哑的声音跟他说草军大败， 大将军王仙芝身亡之时，皇朝不禁是大吃一惊啊。这才不到半年呢、啊、半年前是吧，自个儿还跟王仙芝在宋州城下煮酒论英雄呢，现如今得这老大已经身首异处了。皇朝感慨万千，但是也怅然若失啊，与王仙芝有过太多的交集，结伴走过盐道，闯过江湖，又一块揭竿起义，同生共死。这到后面呢，虽然说闹过矛盾，动过拳脚，但是呢，还算是有爱有恨的铁血战友啊。皇朝呢，将王仙芝当作自个儿的导师，他甚至还想着以后能够一起并肩打下长安，共分天下的事儿呢。但现在呢，导师这脑袋正搞长安环城游呢，自己还得继续活呀。那是战斗呢，还是躲避呢？还是那老话题，生存还是灭亡呢？擦干眼泪，重整破碎草军，把这革命的大旗接着打下去，这才是正道。老话说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造反这事儿啊，王仙芝已经起到了启蒙作用，接下来就得看皇朝自个儿的造化跟努力了。眼下皇朝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，首要的问题就是谁来当老大。这问题呢，似乎也不用质疑，上让已经用行动表明了，皇朝现在是当仁不让的草军继承人。上让呢也挺好的，从此呢就成为皇朝部的第二号人物，在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包括在以后皇朝不想让他起的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？草军的前途该怎么办？走前人的路再去寻求转正吗？不，皇朝已经断了这个想法了。他知道造反的终极目标是捅破长安城，把那皇帝给拽下来。但是干了这么三年多，没找到任何可以攻到长安的方法，这东突西攻的攻城略地感觉跟这上班打卡一样，只知道要去做，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。所以是到改变的时候了。以前的皇朝势单力薄，号召力差强人意，但现在他成了草军总舵主，终于可以把握义军的大方向了。经过一夜的苦思，皇朝召集众将开了一紧急会议，这是草军独立自主地解决眼下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，是在草军老大惨死和草军主力严重受挫的情况下，为了纠正王仙芝投降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，挽救草军的危急而召开的。会议当中也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，肯定了皇朝的军事战略主张，那就是绝不招安，确立了皇朝在草军当中的领导地位，他说了算。那么在这次草军军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会议上达成了重要决议，草军呢要朝廷化，结构化。会后草军开始设置文武百官，你不难想象，很多官员都是随便安排的，草军里都是盐贩农民，哦，哗一下都成皇朝临时政府的高官了，估计文盲宰相、白丁翰林都是有可能的。这些不重要，皇朝呢已经通过这一招向全军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，我们现在是临时朝廷，只要咱们打进长安，大家伙就能够名正言顺地当上新朝廷的干部。为了郑重其事，皇朝又给自己的临时朝廷设立年号，王霸。您别多想，不是那俩字儿，大王的王，霸气的霸，是吧？听起来多霸气啊。但是呢，这个 也可见黄巢这些年确实也是荒废了一些这个文化学习，但是霸气有余呢，读着读着总是觉得有点谐音，让人多想啊。接着呢，黄巢又给自己起了一非常牛的名号，冲天大将军啊，要上天啊。那不用多想，这就是能联想到他当年在长安城外做的那不第后赋局里的诗句，对吧？多少年过去了，还记得当年的誓言吗？得，那就从今儿个开始，冲天香阵透长安吧。第二天，黄巢召集众军，连取宜州、蒲州，直指长安。但是呢，一切都太急躁了。也许这里面可能有为王仙芝报仇的情绪在作祟，但是呢，等大军杀出，黄巢马上发现问题了，局势变了。这造反的环境啊，好像一夜之间就恶化了。自从王仙芝战死，老旧的大唐病区为之一振呢，重拾了虎威。各地节度使也看清了形势，认为草兵覆灭就在眼前。这时候呢，他们不敢再抱着打酱油的心态看热闹了，在新任剿匪总司令曾元玉的指挥下，纷纷出击，连败草军。草军可以说是陷入了最困难的时期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军四面而来，建成合围之势，黄巢眼见就要跟战友王仙芝地下重逢，再聚首了。黄巢呢，把自个儿关在房间里，一天都没出来。等手下再见到他时，这已经眼圈如炭，脸面浮肿。一晚上没睡的冲天大将军下了一命令：请降。黄巢呢，给李轩写了一封信，态度相当诚恳。招安后的事儿嘛，一切都好商量嘛，是不是？官嘛，你看着给，喂马也行，是吧？这时候李轩多大了？17，基本上算是一个成年人了。他的兴趣范围呢，也渐渐扩大，内到后宫，外到大殿，他都有强烈参与的欲望。在这大殿上，权力依旧掌握在他的阿父和一些重臣手上，但是呢，日渐成年的李轩也能发挥一点意见，供大家参考了。那么对于黄巢的投降呢，李轩是不屑一顾。你头号人物王仙芝的脑袋就挂在朕的城头上，一个二流人物有什么跟我讲条件的资格啊？边儿去。当然了，咱们之前说过，李轩小的时候呢，是一天才儿童，对吧？长大了，那也不像仲永那样基因突变，他也知道讲谋略。那么接到黄巢的信之后呢，他召集大家讨论了一番，他觉得这是草贼自寻死路，哎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这帮家伙是一网打尽。过了没多久，李轩的回复下来了，对黄巢的弃暗投明给予了高度赞赏，这为国家稳定、民族团结、社会和谐，这是做出了杰出贡献呢。为了表示朝廷的诚意，李轩呢，在信中当即封黄巢为右卫将军，这官不小，真心很大，从三品。那时候长安招降王仙芝的时候，不过许了一八品的监察御史。可见呢，现在朝廷是相当重视，下了血本了。到了，长安要求，为了商讨招安细节，让黄右卫将军领兵到附近的运州，也就是山东运城，放下了武器，来，大家慢慢说。诏书上呢，把放下武器这词儿放到了诏书的最后，尽量显得这个词儿的出现呢，是自然而然的。 他们确信呢，黄巢看了之后不会产生任何的怀疑，会老老实实的进入运州，然后呢解除武装。到时候呢，大唐就有很多事儿可以跟黄巢来谈，比如说对黄巢是车裂你好啊，还是凌迟更解气儿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运州上下做好了准备，摆下鸿门宴，磨好刀，备齐绳子，就等黄巢赴会了。但是呢，这时间滴答滴一点点过去了，运州的接待团眼都望瞎了，也没等着黄巢。长安城是一片狐疑，哪儿出问题了？是让黄巢发现了呢？等到三月桃花开的时候，一切的疑问都解开了。原来黄巢是诈降，长安可以利用招安作为糖衣炮弹攻击义军，那为什么义军不能以彼之术还施彼之身呢？黄巢利用请降这一招，成功缓解了唐军的围剿，不但顺利逃出了包围圈，还接下来打出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呢。黄巢玩得太精彩了，逃出包围圈后，剩下的问题那就是甩掉尾巴了。纯粹比快的话，那比不了唐军，天下是大唐的嘛，到处都是大唐的军队，总有人在半路给这草军使点绊子。而宋威老将军一撤职，唐军一换将，半路丢金子这招也不管用了，不能退，只能进。黄巢直接冲向了洛阳。看看黄巢的组合拳吧，三个月短短30天的时间里，黄巢从河南滑县出发，先是南下攻到河南商丘，打了2天以后主动撤走，转向西边的河南开封，然后又掉头往北打回华州东边，攻打渭南县城。数天过后，闹的是狼烟四起，天下皆知，唐军慌乱四围而来，一看要命了，皇子又跑了。黄巢杀了个回马枪，转而南奔，直到河南叶县还有河南禹州等地。这一连串的攻击把这长安城搞得是晕头转向，但最后大唐头头们摊开了地图，看出了一点端倪，唐朝所有攻击的地方连起来是一个半圆，这倒像是一个武林高手在发招之前夺八卦步，步子呢是扇形的，目标呢始终盯着一点，哪一点呢？那就是他们的东都洛阳。洛阳的位置多重要啊，这里面退休老干部、富二代、高干子弟一大把，要是东都都被占了，等于被反兵割去了一半江山呢。唐朝紧急调动，把本来驻扎在荆州一带的总司令曾元玉直接调回洛阳防守，然后呢连下数道令，召集各路兵马迅速往洛阳靠拢。结果呢，不动还好，一动又上当了。这是皇朝哪一计呢？声东击西。在所有的兵马日夜急奔要救洛阳之难时，皇朝急转南下，利用曾元玉离开的空档，淡定地渡过了长江。到这儿，黄巢华丽转身，成功甩掉尾巴，进入了唐朝军事力量最薄弱的地带。在长江之南的这大片土地之上，不像中原兵马聚集，江南呢更像是军事意义上的农村。从这一点考虑，黄巢呢也在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。但是呢，你农村包围城市呢，最终目的还是占城市啊。黄巢极度长江，目的呢也很简单，在敌我兵力发生变化、敌众我寡的情况下，当然要避实就虚，以获得喘息之机啊。事实上，这一招的90%都是相当精彩的，可是最后一笔成了一招臭棋。在江西休整了一段时间后，黄巢率领着草军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这儿叫什么呢？叫浙西，标准的鱼米之乡。但遗憾的是，等待黄同学的不是大米饭，也不是美酒佳肴，而是